妈的，谁呀？ 那边响了好几轮才接起来，不耐烦的语气还稍微加了一点不易察觉的急躁。郭林不用仔细分辨也能想得到那边在干什么，扬了下眉，他忍不住揶揄了一句： 白天就开工，你也够勤奋的。 是你？ 乔家原本被打断就很恶劣的心情，在确认对方身份后更是差点爆了粗口。 有话快说。 20分钟，米粉店见。 谢你大爷，老子现在没空。 刚说完这句，乔家身下的男孩就恶意的用力夹了下腿。郭林听见那边乔家喘了口粗气， 操！ 想起之前乔家夜幕之下嚣张的嘴脸，郭林举着电话凉凉的靠在边上。 20分钟你不出现，我就回局里写申请，乔姐那个档案可还是刻在我手里的。 你他妈再说一次。 20分钟。 操你大爷，我让你把地方再说一次。 乔家冲着手机吼完，发觉郭林那边没等他这句就直接收线了。男孩又难耐地晃了晃屁股，主动往乔家那边凑了一下。 乔哥。 乔家眉头皱的可以夹住纸了，犹豫了2分钟，毅然决然地从男孩身体里拔了出来。 哎呀，别叫了，赶紧完事儿拉倒，我还有事儿。妈的，郭林那个混蛋绝对是故意的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从郭林挂了电话开始算，乔家到的时候刚好超了30分钟。顶着一张欲求不满的脸进了店门，乔家走到郭林坐的那桌面前。 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心理变态啊？ 催魂啊，非要这时候约见面，动不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。万一哪天被黑狗抓到，按照上次郭林的下场来算，他很有可能死无全尸。郭林抬头看他一眼。 你路上用了多少时间？ 我从西头过来的好吗？打不着车，路上还堵。 多少时间？ 45分钟。 那就是你5分钟就结束了。够快的呀。 郭林用嘲笑的视线扫了一下乔家的下半身。只不过这句话任谁都不会理解成表扬。乔家在心里用所有知道的全部脏话问候了一遍郭林的全家，再次后悔他之前真的是打轻了，就应该把这个该死的警察揍到生活不能自理，那样大家就都省事了。憋着火没吭声，乔家跟老板要了一杯冰啤。 有话赶紧说，我一会儿还得回去伺候黑狗。 郭林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然后往前清了清。 蔡强最近跟黑狗有接触吗？ 没有。 乔家答得很利索。 黑狗最近只跟两个南方的商人打过交道，而且只是吃吃喝喝。之前在天劫夜总会的包间谈了有小半个小时，但是我进不去，所以也不清楚到底谈的是什么。 那次之后，黑狗有没有重用你？ 重用？ 乔家觉得这两个字尤其可笑。 他的重用无非就是帮他找乐子拉皮条，你以为还能怎么着？最多就是吃饭的时候从最远的桌子挪到了最近的桌子。目前为止真正有点来头的事我没掺和过一件。 那两个商人叫什么名字？ 不知道，一个姓雷，还有一个连姓什么我都不知道。黑狗虽然平时不着调，这些事戒心强得很，一般人根本挨不了身。 相对来说乔家都算是凑得近的，但是这些天不是陪着他的那些小情人逛街当司机，就是跟着一起去泡温泉唱 K， 浑浑噩噩的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。难得今天有心情约了个小孩发泄下， 刚进入正题，就被郭林一通电话给拎了过来。郭林半天没有说话，他等着老板把啤酒端上来，灌了半杯下去，才慢吞吞地开口： 真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乔家自认打过交道的人不少，三教九流什么样的都见识过，但是笑起来能够让人觉得这么讨厌的，郭林绝对是头一个。每次他笑的时候，背后就好像笼罩着一层乌漆麻黑，写满了不怀好意的东西。明明脸长得还挺周正的，就是让人特别想上去揍两拳。他放下手里的啤酒杯： 黑狗身边有个叫阿烈的，我昨天撞到他跟黑狗的一个姘头丽娜搞到一起了。如果你们从阿烈那边下手，说不定能套出点什么。 黑狗之前出门都是阿烈做司机，有些事儿想瞒也瞒不住。郭林看着乔家： 乔家，黑狗的事情你扯进去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到时候谁都保不住你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只是提醒你，你很清楚什么事情能碰，什么事情不能碰。黑狗是栽定了，跟着他你没有前途的。 乔家眯起眼睛： 你怀疑我？ 我知道你没有说实话，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理由，帮黑狗绝对不是聪明的做法。如果真的出了事，他绝对不会兜着你。 这话听着就跟出了事你会兜着我一样。哼，警官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，黑狗那种人的话的确不能信。不过你们警察也从来就没靠过谱，我不给自己留点后路，半个月后你们立了功，沉尸在河底的就是我的尸体，我犯不上。 他既没承认郭林的话，也没否认，只是喝了一口啤酒。 消息我是给你了，能不能查到证据，破不破得了案，是你们警察的本事。 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人说话，等到乔家的啤酒喝完了，耐性也用尽了，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郭林突然漫不经心地抬头说了一句： 乔家，你是我的线人，我一定会护着你的。 已经转过身的乔家愣了一下，然后他回头看着郭林嘲讽地笑了笑： 你要是公安局长说这句话，大概我还会考虑考虑，就凭你一个小警察，你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这句话我跟你都只能听听而已。 说完一边摇摇头一边离开了店里。郭林只是看着他的背影，掏出一根烟点上，眼睛被烟雾熏得微微眯起，却没有泄露出任何的情绪。乔家不相信郭林是理所应当的，就像郭林也不可能完全相信他。关于阿烈这个线索，郭林是自己跟踪了两天，确认他确实跟丽娜的关系匪浅，才上报给了沈军。但是这条线轮不到他来跟，按照沈军的安排，他的首要任务是将蔡强抓个人赃并获。沈军把逮捕令扔在郭林桌子上： 有消息说蔡强晚上要跟人在南郊废弃工厂那里做交易，你带两队人过去，无论如何把人给我带回来，抓不到人你也不用回来了。 计划拟定，他们晚上五点就事先埋伏在交易地点，只要蔡强完成交易就当场抓人。郭林不是第一次带队，所以也没什么好紧张的，他去申报了枪，然后将计划报给了沈军过了一遍，没什么遗漏之后就在办公室等着出队的时间点。但是就在快要到四点半的时候，他接到了乔家的短信，从对方要了他的手机，这还是第一次收到信息，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： 晚上的任务不用去，是烟雾。 郭林拿着手机看了半天，他想打电话过去问清楚，但是考虑到既然乔家是用短信通知的，那就是不方便打电话，贸然联系可能会惹出什么麻烦。但是就这么一条信息，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整个队里取消这次行动，所以郭林追问了一句： 根据是什么？ 但是乔家并没有再回复的。五点，沈军命令他们出发的时候，郭林把这件事跟沈军提了一下， 但是后者的想法跟他一样。 就凭条短信就取消任务，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吗？ 没办法，郭林只能带了人过去，结果蹲了整整一夜，蔡强他们都没有出现。